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麻烦您帮我们把最新的这个疫情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就是上一周，也就是27号，7月27号到8月2号这一周呢，全市的传染病疫情呢，从监测网显示还是平稳的。发病的种类与上一周基本变化不大。主要还是以夏季的肠道传染病高发为主。那么具体来看呢，像乙类传染病比前一周是略有上升，上升2.86%。主要的报告病种呢是痢疾、肺结核、梅毒、病毒性肝炎和猩红热。而丙类的传染病比上一周上升7.86%。其中上升幅度比较大的还是手足口病，就是小孩发生的5岁以下孩子高发的一个手足口病，是上升12.76%。其他感染性腹泻呢，比上一周略有上升，上升3.25%。像丙类的传染病，主要的病种还是这个前三位的是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和腮腺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据说最近连续出现了一些狂犬病的病例，是吗？ 对。 那在这方面您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好不好？ 对，最近一段时间确实连续北京报告了一个狂犬病的这个发病。那么像7月30号我们接到一起狂犬病的病例报告，是一个男性44岁，他是2个月前被流浪犬咬伤了手部，自行处理以后也没有接种流感狂犬病的疫苗和那个免疫制剂，所以26号他就发病了，31号就死亡了。所以这个病呢，还是很危险的，就是一旦得了，如果没有按时去接种那个狂犬疫苗，是100%的死亡。我们现在是可防不可治。那么还有一个，昨天下午我们接到一个海淀区报告的，发生一个流浪犬咬伤多人，它一共咬伤了10个人。那么在这个早晨起来，从昨天早晨起来6点到10点。就早上6点到10点，在海淀区的一个地区陆续咬伤这路边的人10个人，就是咬了10个人，大部分都是成人，主要是像年轻的21岁，最大的62岁，他们咬伤的部位大概都是下肢。那么我们看到夏天穿的都比较少，所以都是一个3度伤。那么所有的我们接到报告以后，所有的伤者都送到海淀的这个狂犬病的门诊去接种，就进行了暴露后的处置。那么还有就马上就给他们接种了疫苗和免疫球蛋白。那么就所以在这里也真的提醒我们市民朋友，现在养犬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犬的接种率并不高。 嗯， 北京又是一个狂犬病传播的一个高风险地区，所以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市民朋友哈，要注意这么几个。一个是进入夏季了，人们都穿着比较单薄，特别是夏天腿都露在外面，天气又比较闷热，一般的我们这个犬类的动物又比较容易烦躁，它跟人一样，夏天以后这个闷热的天气对它的情绪会有影响，所以是动物一个智商的高发的季节，增加了狂犬病的这种风险。所以要这个提醒我们市民朋友，不要与猫啊狗啊这种宠物有这种过分的密切的接触，尤其不要让宠物舔人的口腔啊，粘眼睛这种黏膜，所以自我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被咬伤了以后，一旦被咬伤以后，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尤其你家里养的狗也一样，一定要及时到狂犬病的这个免疫门诊去，规范的处理伤口和全程的接种疫苗，这个要求24小时之内要打上疫苗。我们北京啊，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广大这个市民朋友，有113家的狂犬病免疫门诊，分布在我们16个区都有。至于门诊的名单啊、地址，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卫生信息网和12320的公共卫生热线去查询。这个是要提醒，就一旦咬伤了，不要侥幸，一定要及时处理。第三个就呼吁我们养犬人一定要文明养犬，定期的给我们犬类接种疫苗。狂犬疫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跟我们人接触很多， 是， 而且不要随意的遗弃它，因为这个遗弃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而且避免那个接触流浪犬，而且 避免流浪犬伤及他人的事件出现。 是， 所以在这里还是真是提醒。 没错没错，您这一说真的让我特别的痛心哈。这个昨天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哈。这个没办法，一旦发病的话，100%的死亡率，还是希望 现在没有办法给它治愈。 是， 所以狂犬疫苗又可以预防， 嗯， 还是希望咬伤以后赶紧去打疫苗。 好的，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哎。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七病房护士长郭向红护士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郭护士长，您好。 好，谢谢主持人。 又到了八月的第一周，我知道您那儿一直是非常的忙啊。八月的第一周是母乳喂养周，我们再一次请您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和您一起来聊聊有关母乳喂养的这个话题哈。 好， 嗯， 很高兴在这个母乳喂养周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母乳喂养的问题。 是，说到母乳喂养，好像现在随着这个宣传啊，不断的说哈，目前来看。通过您的实践的工作来看，是不是就是首先让大家确认。在准妈妈哈，没当妈妈之前， 对对， 就得有这根弦儿，一定记着我们家孩子生出来，我一定要母乳喂养， 叫有信心， 有信心哈， 真的，真是非常重要， 是吧？ 嗯、 另外呢，就是一旦生了小孩之后，这个必须得坚持，就是有可能半途而废，是吧？ 对对对，千万别半途而废， 是吧？ 但是家属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啊、嗯，家属的支持，这两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对 对吧？ 对对对。 那今天正好我们也是想请您来一块来聊聊这个，先说有信心吧， 嗯， 就是。是不是咱可以打包票说，只要是咱们人类啊当妈妈的，基本上如果不是自身有一些疾病的话，生的小孩都能自己喂母乳。 当然 啊， 配方奶才有是100年的历史。 嗯， 那么100年之前，我们的人类都在吃什么呢？ 啊， 所以我就说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 极特殊情况，那比如说乳腺做过什么其他特别的手术？ 手术哈， 哎，对。 嗯，那我们也听有人说，哎呀，那个老人都会说，我们当年就是没奶，你吃羊奶长大的，或者你吃牛奶长大的，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但是那个时候老人说的，他那个时候的经历，那是多少年前营养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个周围的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所以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应该是都没问题，是吧？ 对对 啊。然后也有一些小孩好像刚生出来，有些年轻的妈妈说，你看我喂他了，他不吃，会不会经常这样？ 这些都是我们。大人在过早的下定论了、 啊、 我觉得真的在临床工作中，如果是我就在病房我就老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让你做的，你真的实实在在的做到，一定会有收获，真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信心还得掌握一些的方法， 对 对吧？ 对 啊，我记得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之后生了小孩之后，我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常说的一句俗语，说使出这个吃奶的劲儿来了， 对 啊， 就是 小孩还真是一个特别天生就会吃的， 对，这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啊， 对，这个不容置疑， 是吧？所以他其实吃下来就是当妈妈的可以放心，有这么一个不断的吮吸的过程哈、很容易。就能够开奶是吧？ 当然有特殊情况，那你比如说早产儿，比如说有特殊情况，我们叫有医学指征的，那么该加配方奶或者在儿科医生的指导下，那是特殊情况，除了有医学指征以外的都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 我们问那个上周我在孕校讲课的时候，我还提到呢，我们也经常会聊到这个为什么人要长两个乳房，长那理论上喂两个宝宝都应该不是问题，那么如果一个宝宝都没有喂好的话，那么就从自身找找原因， 自身找找原因， 就这么神奇嘛， 是吧？ 对， 所以有的时候有畏难情绪嘛，我这个因为我跟我们家属沟通的时候还挺好的，因为说很多的对孩子好，对妈妈好，对吧？ 对， 都会有这种说法， 对对对， 之前还会有一些畏难情绪，是不是？ 当然，在那个 绝大多数好的，这很多的这准爸爸准妈妈，你看那个我们因为我们医院院校开展的比较好嘛，来听课的只是占30%-40%，那么其他那些人没有来听课的，可能在住院的时候一定是多少会有些差异。 嗯， 而且在讲课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些，那么每次在讲母乳喂养课之前的时候我都会提，我说现在这个。在家里面，你们自从怀孕了以后，谁自己主动买奶粉了，主动买奶瓶了啊？当然，别的朋友送的不算啊。我说就是自己主动买的，请举手，因为他们不知道我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所以就如实的举手了。所以我说，如果举手的，先是小小的带个引号的批评一下，他们特别茫然。我说那你这买了这个东西，你就。信心上面可能就会缺乏一点点，就怕万一要没有呢，给自己留有退路。我说你就不要想万一，我说如果要别人送你的，那或者你已经买了的，你就藏到柜子里面，永远不要看到。 好像妇产医院好像就不让，就是好多护士别让我看见奶粉啊，别让我看见奶瓶啊， 是这样的， 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是调糖的妈妈，或者是没有分娩的，在孕期治疗的，她带那种妈妈奶粉那种罐呢，和那个婴儿奶粉罐很相似，还特别叫什么某某某那个牌子，一看我们对这个特别敏感。前几天我在转病房的时候，我还说呢，哎，我说那个27床那个桌子上怎么会有奶粉呢？他说不是孩子，是我自己喝的。哦，我说。我们都 紧张了，是吧？ 都是职业病。 哎，那为什么说孩子不能第一口就经常会听见说第一口千万别喝着奶粉，是吧？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母乳呢对肠道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如果就是有报道说，你如果是不该加奶的，没有医学指征的，如果一旦吃了配方奶以后，它这个肠道环境在最初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紊乱。那么你需要很长时间来再调整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在没有医学指征的情况下，你加了配方奶是真的是得不偿失。 而且好像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配方奶特别甜，小孩一吃呢，可能以后就不愿意吃母乳了。 对啊，理论上一周之内的一岁之内的孩子，他的味蕾都是原始状态。我们尽量的，就即便是六个月以后开始加辅食，也是加这种比较原味的东西，让他吃什么东西就是原来的味道是什么，让他。初始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建立起来。一岁以后，如果再吃东西的话，可能再适当的加一点味儿。如果早期你就给他加那么非常这个特殊的味道，或者是重的口味儿，那对他的味蕾发育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就是早期的这个信心一定得建立好，而且这种信心不是说。遇见点困难哈，就真就放弃了， 放在嘴上面的 是吧？ 对，也要放在行动上。 首先我觉得不准备奶粉、不准备奶瓶，也是一个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啊，是吧？这样一种信心。 对，破釜沉舟嘛。 破釜沉舟。 对。 那在实际喂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哈。这个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催乳师的广告，我估计您也看见过，是吧？ 对吧？ 有些人就说，哎呀，不行，我还是奶少，这个可能断断续续就断了。 所以这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是在孕校讲课或者是在产后病房宣教的时候，也是如何保证充足的乳汁。那么首先几条特别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生下来以后，不管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那么做到三早，我们叫三早，皮肤早接触，孩子早吸吮，做到早下奶。那么后面就是跟着就是频繁有效的吸吮，频繁有效这四个字特别的重要。怎么叫频繁？回到病房以后，我们会说一定要喂到8到12次，每次要喂到半个小时。只有达到这个频繁有效的这么个刺激，才会刺激机体产生泌乳激素。如果你每次刺激的时间不够，或者是次数不够，每次达不到那个刺激的那个阈值，所以效果老是不好。所以频繁有效最重要。那么刚才说的信心，跟孩子同步休息，心情舒畅，我特别愿意提家属的支持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家属在旁边说，哎呀，我们没有奶怎么办，我们饿着怎么办，我说您看，您要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一定是出来跟我们说，一定不要当着产妇说，否则的话产妇信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是这样的，特别是隔辈人。 小孩真会饿着吗？ 我们说，如果是正常的足月新生儿，生下来的以后，他已经体内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就即便是老百姓说的不吃不喝，在一两天之内都可以完全生存，就这么神奇， 是吧？ 对，所以不用担心。老百姓可能就觉得，我有时候讲课的时候，我就愿意特别愿意这个渲染一下这个语言的色彩，其实根本不是我的，我说不是我加工的，完全是产妇反馈给我的啊，就让他这么干嘬呀，就这么干饿着啊。我说一表情我没渲染，二语调我没渲染，他就是没。 没有信心。 嗯， 我说你们可能不认为是绝对，好像好像吃到东西了吗？我说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天生老天给的 对 这项技能是吧？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七病房的护士长郭向红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母乳喂养的话题啊。今天可能更多的还是说一些误区。 对 啊，那么说到误区的时候，你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说，哎呀，听世界卫生组织说，孩子要喂到两岁呢，是吧？建议喂到两岁。 是是。 但是您去问问周边的同事，好像很少有能坚持到那么长的。 我们说，那你在传授理念的时候，传授正确的知识的时候，我想您一定是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导。 嗯。 那么纯母乳喂养，现在国际卫生组织就是建议纯母乳喂养六个月。 嗯。 六个月以后，适当的加辅食的情况下，一定是喂到两岁，甚至于超过两岁。 嗯。就是说辅食当然是构成了他一天的主要能量了， 对， 但是母乳好像特别神奇啊， 对 啊，它能让孩子好像比如说远离一些疾病， 对， 然后长得更壮实， 对， 是吧？ 更结实。更确切的说， 嗯， 他可能体重增长的并没有吃配方奶那么的明显， 嗯， 但是实际上孩子身体真的特别结实。 嗯， 在这个节目开始前，我们和主持人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的孩子也是， 对，嗯， 啊，你自己的孩子也是， 我自己孩子两岁之前， 对 啊，所以呢也是这个不生病，而且就是生病也是症状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 嗯。那网上还流传着，比如说，就说到这个断奶啊，到了两岁的时候说，哎呀，什么季节断奶可能更合适？有人说春季最合适， 嗯嗯， 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呢，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刚才说咱们这个继续喂母乳，六个月以后加辅食以后继续喂母乳两岁以后，两岁或者是到两岁以上，那么我们还是这个主张叫自然离乳，哎，离乳， 嗯， 一定不要刻意的去来强调这个事儿，自然而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小孩就会不会是什么困难，我自己也是这种体会，没有困难。 我见过很多妈妈都使了一些比较损的招儿， 嗯， 什么抹辣椒， 没必要， 抹蒜的， 没必要， 甚至还有这种分居的，就基本上不见孩子， 嗯，对， 出差假出差一星期的那种， 就母婴分离 啊，对啊， 没必要，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那个可怕， 嗯， 大家不要想那么困难那么多，一定是一个非常建议大家是一个自然的 过程， 哎，离奶。 那会不会有一些孩子，他就天生想要一种心理的依赖，他可能也不需要这奶水，但是他就每天。要 那可能就是还是短时间内的话，这， 嗯， 每天可能就那么10分钟5分钟，可能时间很短， 嗯， 他可能满足一下心理的安慰，可能就过去了， 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问题 、啊， 嗯， 所以没必要就像刚才说那些抹辣椒抹蒜， 是啊，你想想都想着都替孩子难受是吧， 是哇哇哭，其实在孩子的幼小的心灵当中可能也让他性格受到一些影响，啊，是吧， 是的是的，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母乳喂养纯母乳喂养要到六个月哈，有些家长可能说，哎呀，六个月那以后就喝奶粉就行了。 一定不是这样的， 嗯， 啊，这个母乳是随着孩子生长发育的需要，它是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的， 嗯，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孩子的生长，它的乳汁里面的成分一定是有变化的， 嗯， 所以这点是我们作为这个动物里面的这个高级的哺乳动物，一定是大家要有这个信心。它的可能是六个月以后为什么要加辅食，因为六个月以后那么小孩就即便是有特殊情况的那种，真是说吃配方奶的实在是有特殊情况，是人工喂养的那种， 嗯， 那当然好多因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说那么细， 嗯， 那六个月以后也该加辅食，它是根据它的这个颌骨的发育， 嗯， 这个胃肠道的发育，它该锻炼了，那么你老让它喝稀的东西，不让它做咀嚼运动，那么对肠道和对个牙龈口腔， 嗯，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发育的一个不利的因素， 嗯，没错，据说牙科的大夫跟我们说，这小孩如果你不吃饭，那多大他也不萌出牙齿， 对，它没有咀嚼，所以它将来之后这个乳牙在更换的时候不容易脱落，恒牙将来之后也会受影响。 嗯，哎，说到您刚才说到这个每个月可能妈妈这个乳汁哈，多多少少有些变化， 嗯， 我还听有一些朋友问，就是他妈妈的这个奶水比较多，富裕的呢就用吸奶器吸出来放在冰箱里， 这个经常是有误区，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宣教的时候，一定是让孩子在一侧乳房上面彻底吃空了以后，再吃另外一侧。那么吃另外一侧，假如你判断就吃了一部分，那后面那一部分只要能忍受，不是说哎呦胀的都无法忍受，就不要干预它。 嗯， 下次吃这头，这样调整，理论上这个分泌量和需要量就匹配了。 嗯， 我们说通俗的说，用嘴控制量，一定不要过度的吸吮，拿吸奶器吸。如果这那个吃 完那一侧以后，那一侧那么嗯觉得都胀得都无法忍受，只要少量的挤出来，挤到能忍受为止就 OK 了，要不然的话永远是产出大于需求，就是老百姓走入的误区。 嗯，那不。那不会，比如说就是慢慢回奶嘛？ 不会，小孩随着小孩的吸吮的这个力度增加，那么需要的量增加，它是随时在变化的。 嗯，就是不会担心它彻底没了。 不用 担心， 你多挤出来那个，你放在冰箱里永远是存着，永远是身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冰箱里边的什么时候能吃上、啊？ 也有一些这个，因为职场妈妈嘛，她白天上班，她看不了孩子，可能现在有些单位还不错呢，还有这个那个这叫吸奶室啊，专门给配了冰箱。配了专门的衣服， 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嗯， 但是他这吸出来一些东西，就只能是。 那你就是在没上班之前，哎，在喂好孩子、 嗯。 你上班的时候挤出来的奶留着第二天， 嗯、 你在上班的时候在家孩子喝你这个存的这个奶。 嗯。 但实际上你回家以后还是应该让孩子直接抱过来吃。 是吧？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郭护士长一块来聊聊有关在母乳喂养当中很多朋友出现的一些误区，就像刚才您说那个、 嗯、 这个就算误区之 一。对， 一 定是。 一定是个误区、 嗯。好多人都是这样理解、 嗯、 就觉得好像我应该多吸一吸，这样不更多吗、嗯、其实永远是浪费一部分。 浪费一部分。 对 呀、 啊、因为大脑的反应它就是这种刺激，不管是嘴刺激的、嗯、还是吸奶器刺激的，它不知道进肚子里面还是进吸奶器里面。 嗯。说到这个，还有刚才您提到了说每个月的这个可能我们母乳的成分啊多多少少有一些小小变化、 嗯、 都是适应孩子的。 嗯。 我们铺天盖地看到那些、 嗯 啊，奶粉的婴儿奶粉的广告、 嗯嗯嗯， 一看人家那个微量元素添加的有那么多， 嗯， 然后呢还不同的几段几段的， 嗯嗯、 这个有咱们神奇吗？ 我们讲课的时候也说，我说无论那个配方奶的那个包装多么的华丽，多么的精美，它的这个成分，你看它有的成分可能添加的说报的比较高，但是它有的时候你。高到这个成分，孩子是否能吸收？ 嗯， 母乳里面这个吸收的成分可能占假如说某一个成分占50%-60%，那么实际上配方奶可能才会到20%-30%。 嗯， 所以它标的高，吸收不了，仍然是浪费，没有任何意义。 嗯、 而且某些成分，假如比如说。抗体和抗感染因子、 嗯、 配方奶一定是加不进去的， 加不进去的， 肯定是加不进去的、 嗯、 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一定是母乳，非常肯定的说母乳 比 好于配方奶， 好，这是 非常好， 非 常 好， 正确。 而且很多人吃了这个配方奶之后也会发现孩子会出现一些小小变化、 嗯、 比如说上火， 对 吧？那可能是因为觉得那个劲儿大，特别大。 对，他就是这个小孩要喝水嘛。你看纯母乳喂养、啊，他都配比母乳里面的这个微量元素，不管是营养成分都配比非常合适。为什么母乳喂养、啊、不用加水啊？ 嗯， 那么吃奶粉的孩子要加水、啊。 嗯 嗯，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就是一个好的母乳喂养的习惯啊， 嗯、 能够坚持下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真是又省事又省钱。 对呀、 啊，对吧？ 省钱可能现在大家都不是问题。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对母亲来说，可能就是受益一辈子。 嗯 嗯。 所以这据说哈，也有一些那个新的研究， 嗯、 说女性因为她的这个骨质疏松哈， 嗯、 骨的钙的流失比较多， 这个、更年期 啊、 嗯， 所以要是母乳喂养的这个女性当妈妈的，可能她这种骨质疏松或者是更好一些， 发病率都降低，因为她喂奶的时候那个。钙从骨骼里面要释放出来、 嗯、 那么等于就是流失一部分、 嗯、 那么母乳喂养停了以后呢，钙又回吸收过回到骨质里面叫再矿化、 嗯、 所以对它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一定是有降低。 嗯，好，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短信的方式呢，在节目过程当中您可以跟郭护士长一块来进行交流。我们来看看短信平台手机尾号是4276的听众朋友也在问说，我们家的儿媳妇儿这个马上要生小孩了啊、 嗯嗯、 这个我还真买了奶粉、 嗯、 然后呢听您这个说法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 嗯、 会不会孩子在刚开始的时候、 嗯、 还是在吃的时候吃不着的时候会着急？ 那这个也还是大人的担心、 嗯、 你让孩子多去这个吸吮，即便是有的现在可能那个妈妈糖尿病发病率特别这个比较高，发病率比较高、 嗯、 那么有报道说小孩在做吸吮动作的时候对他自己体内的一个血糖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嗯， 所以就这么神奇，大家一定还是这句话，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不可能展开讲那么多，还是坚信母乳喂养一定是 优于 无论是从任何的角度，对妈妈、对孩子、对家庭、对社会，我讲课的时候就说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嗯、 那就是将来之后这一批孩子身体素质都好，整个这一代人身体素质都好。 其实真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想当年我们刚一开始普及喝牛奶的时候、 嗯、 那一波的孩子就开始、 嗯、 当然了有长个长得特别高的、 嗯、 也有出现小胖墩的， 对对对、 但是至少是有一个稍微的一些体型上的变化。 对 对, 对， 相信这些喝奶喝母乳的孩子长大之后、 嗯、 他们可能这一波人的身体都特别好， 身体素质好嘛、也没有那么多胖孩子、 嗯、 也没有那么多这过度喂养的。 好，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说这个母乳喂养当中的很多好处，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担心，比如说手机尾号是2175也在说我特别担心将来上班之后不能坚持母乳喂养、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上班可能 上班母乳喂养指导呢，我们是这样的、 嗯、 如果国家规定一般的是4个半月产假，那么当然根据各自的情况，那么上班了以后刚才我说在上班之前一定要做好给孩子做好准备，一两周啊，或者看孩子一定要适应这个吸出来的奶，用奶瓶喂，要是孩子让孩子适应、 嗯、 特别是要强调到单位了以后一定要保证频繁有效，做到3个小时一吸，每次吸半个小时、 嗯、 一上班了以后经常有的妈妈们就说我上班累了辛苦了没有奶变少了，其实它是刺激的不够了。 嗯， 保证3个小时一吸，每次吸半个小时，找一个刚才你介绍的那个私密的空间。 嗯， 这个现在都比较人性化，而且这个哺乳期是国家都要保护的。 是， 所以你只要做到这些，适当的再多进食一些这个汤汁类的东西或者热饮，没问题。 是， 我的大夫，我医院的大夫在上班了以后有点这个状况，及时让我们给纠正过来。他说，哎，他说护士长，好像您说完了以后是有变化。后来喂的非常成功。 好，我觉得有信心是最关键。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七病房护士长郭向红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说了说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非常感谢郭护士长，谢谢您。 好、 嗯、 不客气。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聊聊有关母乳喂养的话题，这一周呢也是母乳喂养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妈妈享受母乳喂养的快乐，也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献计献策，共同绘制好北京135发展蓝图。了解详情请登录网站首都之窗135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留言板，献计献策电话6355-9305，截止时间2015年9月30号。共话135，同绘新蓝图，期待您的参与。 现在是北京时间。